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靓煲王他们的火锅生料冷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来靓煲王试一下我们的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们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那晚我和妈妈很开心，吃了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返到嚟啦。咁頭先我哋講對話咁仲未入獄喎，嗰個對話 show 真係。咁因為琴日一晚呢，咁就誕生咗好多 KOL 啊。咁有位呢，即係我見唔到，喂，即係嗱，你阿林鄭呢對住嗰啲咁樣嘅大商家嘅時候呢，就話好驚連登仔圍佢。咁佢琴日終於揾到一個連登仔呢，就同佢對話啦，現身啦。嗱，個連登仔呢，佢雖然佢自己講呢，就係話佢自己網名啊，就叫佢人形蜈蚣啊。嗱，你知道人形蜈蚣都幾重口味㗎啦，係咪？但係其實佢個真身 好明 㗎喎。你唔知道啊， 即蜈蚣咁样，不过系人形嚟嘅，唔、okay? 系 哦 ，OK， 有套戏噶，大佬啊， 迟啲话翻俾你知系点嘅， 系嘛、哦？人形蜈，唉，算啦，呢啲嘢，即系呢个系食物链嘅问题嚟嘅，呢、這个 得，呢、這个唔系重点， 系、嘛？嗱，咁佢就佢喺度讲，唔系，即系佢话就话嘢人形咁，但系佢着晒，即系着晒老西啊，系嘛？蓝色西装又格仔咁样样，咁啊非常之市正，我睇佢样子以为系公民党党员嚟嘅，咁啊，即系佢讲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佢就因为佢只有26岁，好似26岁呢个嘢，系26岁好后生，咁佢样又斯文啦，系嘛？即系你同你以为，即系连登仔系嘛？哇，平时讲嘢咁激烈系嘛？咁激进系嘛？但原来你出到嚟个样咧，可以咁斯文嘅，仲嚟同你介绍一本书啊！虽然即系同你讲阿陈云啦，系嘛？同你讲阿城邦论啦，系嘛？咁我就同佢讲就系话嗱，佢啊，即系呢位人形蜈蚣咧，佢就话啦，咁就话喂，我以前睇阿城邦论啦，介绍你睇下系嘛？阿林郑心谂，屌，嗰即系佢都睇唔起阿陈云嘅分钟，其实佢做同事啊嘛， 系嘛？佢炒佢噶， 系啊，佢炒佢啦， 大佬， 你仲叫我睇佢本书啊？我根本上，点解你手下败将系咪？官场败将，咁我就话 癫佬啊，真系， 系真系佢当佢癫佬啊，呢个系， 系咪？ 咁佢就唔系咁唔紧要啦。咁佢入边讲嘅内容咧，就系话佢觉得嗰本书入边讲嘅嘢一应验紧。而咧，香港嘅主要問題咧就係2047年嘅問題。咁2047之前咧，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嘅自治啊，即係我哋嗰個所謂，即係佢又冇講高度自治，又講即係我哋嘅自治問題。香港應該要自治嘅，其實係。咁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咁啊林鄭啦，即係林鄭呢個八婆咧幾古惑，我而家就要踢爆佢。 大佬， 捉自殺。即係人哋同你講自治嘅意思，都唔係同你講獨立啊，係嘛？你就係同佢講就話自治，香港自治就唔等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就唔等於高，就唔等於香港自治。 所以你證明呢個人咧，即係我尋日同你同一個 observation。 嚇， 喂，嗰、那個人，喂，佢唔係立法會議員啊嘛，唔係話即係做開節目嗰啲啊，會用翻基本法或者聯合聲明裏邊嗰個 term 叫做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高度自治。喂，人哋講緊香港自治，梗係講緊高度自治啦。喂，你又特登喺呢个机会啦，佢聪明，呢、這个女人够毒啊！借呢个机会同阿爷表表态先。 嗱、啊，我好有原则底线噶，佢又讲原则底线啦，系啊， 系嘛？嗰条红线阿爷画咗噶嘛？借呢个机会抽抽水，系嘛、啊？借呢、這、一个即系城邦论，话呢个睇香港民族论城邦论嘅嚟抽水啊嘛？哇，佢聪明、 啊， 所以你我琴日我有睇几幕咧，见到佢个样子，表面上系面如死灰。甚至乎几下扮喊噶嘛，但后屘喂，我见佢答呢条题目，你讲啱啊，佢又几醒喎，佢真系。 佢真捉到宝，佢捉到位啊，其实系。喂，心里暗喜啊，大佬真系。 喂，即刻摄啊，嗰、那个位。 系啊。 咁你见到官场嘅逻辑就系佢哋嘅 audience 唔会系香港人嚟噶嘛，永远做官嘅都系讲翻俾即系港澳办听，讲翻俾习总听嘅啫嘛。 唔系，所以我翻转头讲就系话，喂，其实佢呢场 show。根本是不可以说服到香港人是企多啲喺佢边。 个目的都唔系咁样， 除非佢搞五六镬咧，不停咁搞，而我哋跟住同佢继续亲，系嘛？咁跟啲人真系消消气，屌你日日喺度俾人喺度孖叉咁样， 咁當然咧，你唔可以攞法國嚟做，即係簡單類比。你抄橋咧，都要睇下個背後結構先。大佬，人哋係一個民主嘅政府，話曬人哋投過佢票，最多係後悔嘅啫，大哥係咪？ 嗯， 最多係事後即係覺得，哇，係咪早知唔投馬克龍啦？咁樣咪咁契弟咁樣。咁、嗯、但係如果佢嚟一個 dialogue 嘅話，咁話曬都人哋顯示到你作為一個領導人走入社區嘅成見。但係你林鄭點抄啫？你唯一嘅目的就係你真係俾鬼佬睇，所以今日外國傳媒開始嗰個轉又主要係 positive 啲㗎，對林鄭 係嘛？ 第二俾大陸佬睇， 係啊， 槍你想暗示呢樣嘢嘛？係咪？ 係嘛？ 咁啱曬咯， 嗯， 捉香港自治嗰下就即刻表現到忠君愛國， 嗯哼。系啊，咪即系你净系睇个标题都见到啦，系嘛？你 CNN 就话，即系 Open Dialogue as Hong Kong protest together 啊，系嘛？话即系而家 CNN 就咁讲，就系、是、话你即使而家啲示威者啊喺度围你啊，你而家都即系开始喺度对话啦，系嘛？喺度讲。 所以我有谂过一样嘢、啊，其实我哋系咪嗱玩完呢一次之后，系咪唔好再陪佢衬？ 唔系。我覺得就你所謂陪唔陪佢襯啦，有人圍佢一定嘅。但係你話係咪去報名入去同佢講咧，同佢對嘴呢啲嘢啦？我覺得都要，但係即係唔係話我哋以我哋嘅名義壓落去，就係話咧吹雞叫人哋圍去講佢啦。即係首先，即係你嗰度幾萬人報名，其實你係阻唔到嘅，係咪？即係如果你、那個 你尋日嗰單我都諗過㗎，呢兩萬零人報啫嘛。即是话如果我哋以200万嚟做即是我哋嘅基本盘嘅话，其实我哋得 1% 走去报咗喎。咁总有啲人觉得唉去骂佢都好啊，係咪即係抽到先算啦咁样。喂，咁其实虽然无可避免地佢会继续搞，咁我哋继续有人去。但係唔係每一次都门口有咁多友嚟围佢呢？我觉得呢个关键。 琴晚都唔多人嘅，即係相对于 有冇一千有 呢段时间嘅行动嘅 scale 嚟讲，我觉得 算少啦，算少 啦。唔系，但系因为你咁严密布防嘛，你见到个女都好讨厌啦，系嘛，大佬。唔系，因为老实讲，你见到咁多防暴警察走入去，咁真系食催泪弹放题啊，大哥。我哋唔系啲人系会有呢个咁嘅忧虑嘅，所以你一定系会相对上少咗 嘅。而且现场嘅人亦都。如果一開始嘅時候佢哋有人想衝擊嘅話咧，其實開始嘅時候布防係好脆弱嘅。你真係衝入去停車場嘅話，你 其實我覺得 入到去醫館嘅。 如果咧你下次咧，即係我如果即係琴日我係第一個去問佢嘅話，大佬我真係要講，喂你搞一場咁嘅對話會，勞民傷財4点就嗰啲游泳池又要封場啊，嗰啲乜診所嗰啲母嬰健康院又要提早閂門啊，喂你搞到好似大集大軍越軍咁樣樣、啊、喎，大佬。喂如果你下下 佢尋日呢俾我想象系点咧？咪好似北京咁咯。 系啊， 而家后边去厕所又要登记。 系啊， 系嘛？送啲淘宝嗰啲货运又要过咗11国庆先。 我首先要问一下，喂，点解你要搞到嗰个保安咁严密？ 你唔知啊？最夸张系咩？即系大陆如果做比例嘅就系、是，连嗰啲唔紧急嘅手术都唔好做住。 吓、 啊，我真系俾佢吹胀。 我知啊，呢个国庆啊嘛。 喂，所以咧，一国两制嗰、那个一国完全体现啦。 吓、 啊，喺呢一次嘅对话同内地嘅国庆一模一样 咧。但呢个唔关乎话，即系我哋咩，即系，就算如果你话习近平落嚟香港，系嘛，有咁样嘅布防嗰啲，唔会理你。但系你讲真，你呢个正常对话，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搞场对话会，个保安个级别都要提到咁高嘅时候，你以后系咪出场都系要咁样？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嗰个叫做管治成本高到咁样嘅时候，值唔值得？你有冇觉得有啲人觉得唔好意思啊，大佬啊，你面皮会唔会厚得滞啊？你搞到香港咁样样系嘛？ 所以呢个先系危机所 在。 我哋用一个正常嘅角度去谂，你点都辞职啦， 系你点样都辞职啦，系嘛？ 就算我当我哋所有人都错晒，得你一条，咁我冇办法噶，咁你都要走啦。嗱，证明呢个人咧，阿爷选择佢嘅时候咧系有计算过嘅。 嗯， 第一可能佢两个仔或者。佢老公都好，係有春袋俾人揸住。OK， 所以咧，你唔可以話你辭職就辭職啊。OK， 我唔俾你辭職，你搞翻件咪爛攤子，你幫我搞掂佢先。你俾人孖到七彩，關我老共產黨咩事啊？係咪？我從來都犧牲嗰啲人嘅咧，一將功成萬骨枯噶啦，係咪？所以咪夠頂咯。所以我覺得佢係有咁嘅 EQ 喎，突然間我發。 咪琴晚就有幾位阿姐啦，即係其實我即係全部 cap 曬度。哇！呢、這個阿姐最犀利。哇！呢、這個阿姐咧，真係好似阿邊個嗰陣時啊？ 哦，呢、這個睇咗呢個我又。 好似嗰陣時林依麗啊，我好似有啲似林依麗啊。喂，佢就係話叫佢落台啊嘛，即係一開口就同你講啊，喂，我唔會叫你林特首㗎。 我係叫你林女士啊，學嗰個省仔會主席咁樣樣啊，係嘛？大佬，即係你而家喂，你而家你即刻落台啊！你搞到今時今日咁樣樣。 喂，我反而覺得咧，我尋日即係再補充個觀點，就係、睇完之後咧，我發覺咧，即係大家都好認真， 好認真。 我睇幾個啦，真係揸住個電話寫定稿， 寫定噶， 寫定稿。 但係寫定之餘，其實佢哋又表情豐富，又非常之自然，好似呢個阿姐咁樣樣。 頭先嗰個阿姐。 啱啱 嗰 只啊， 基本上咧，佢系大部分时间咧系望住部电话咧系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个内容咧好明显咧，第一佢有心嘅， 啊， 第二就系真系好 well prepared 嘅，精简扼要 又有火喎，大佬。 再加上自己嘅感情，因为如果阿昌同我写， 啊， 咁我梗系读得冇感情，因为嗰唔系我手笔嚟噶嘛。 梗系啦， 即就算佢同我写完之后，我都要慢慢自己捽下，背一背佢一啲嘢，咁你先掂嘅。如果唔系你点搞啊？ 唔係，我雖然就好想揾人即係喺現場鬧佢臭閪嘅，其實係咁，但係好可惜冇啦，係咪？因為要簽約章啊嘛。咁呢個亦都係犀利嘅，呢、這個阿姐都係犀利嘅。佢就話你一視同仁啊嘛。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喂！即時就可以揭破你踢爆你講大話，大佬 三分鐘 一咩視同仁啊？三分鐘係嘛？你對住啲政商界會講三分鐘嘢啊？你會俾三分鐘佢啊？係嘛？一視同仁。 喂，同埋嗰啲啊，隨時政商界嗰啲啊。是有交流的， 梗有交流啦。 即是话咧，我问完之后，或者我表达完之后，你即刻回应我噶，系咪？跟住再两下 chat chat 噶。 起码 你谂下当年肥胖嘅时候，肥胖落区做过啲答问会噶，系当年、我细个唔知咧，当年系点样样咧？系肥胖系， 肥 系咪就因为一答咧？系 肥胖第一咧，佢好中意做嗰种，我唔知佢吹定系坚啦，但系据我所知系坚嘅，就系佢好想咧，系冇人有准备嘅。即係話我而家去華富村咁，我唔想咁多人知道我去華富村，包括咧可能最後 last minute 咧先通知記者，甚至房屋署即係喺呢個華富村嗰、那個屋村經理咧，都係臨時臨急先知嘅。因為點解佢好驚你洗太平地？ 嗯， 因為如果我真係雖然我已經唔係民選出嚟㗎啦，我係英國委任我嚟做港督嘅。 嗯， 喂，如果我仲面對民意嘅時候，仲全部做曬啲咁嘅包裝。系嘛？洗靚個地下啊！叫曬支持呢一個嘅肥胖嘅人出嚟揮手啊，或者係獻花啊，咁即係好似大陸咁啊！屌， 嗯， 咁有乜意義啫？即係對肥胖嚟講係冇意義，因為嗱，第一佢又唔需要再好似啲政客咁要連任嘅壓力。咁、你中意掟我雞蛋咪掟雞蛋咯，你中意俾只老鼠我咪俾只老鼠啊！嗱，當然有啲人係記錯咗嘅，肥胖係冇接過只老鼠嘅，大佬。即係啲人騷住佢嚟咧，佢都嚇到彈起嘅。老實講，我係佢都嚇到彈起啦。 唔係，但係呢啲畫面緊要啊嘛，係咪？即係覺得你真 啊嘛。佢有黃仲勁，即係唔好講緊舊事嘅又。我哋嗰陣時咧，咪去衝擊中聯辦。我最記得嗰一幕， 新華社嗰陣時仲係嘛？ 新華社第二日咧，有啲地盤工友唔知係欠款定係乜鬼嘢，我都唔記得咗。係衝破咗警察防線喺港督府門口，跟住你知肥胖點做？佢親自出嚟接信 啊！ 喂，真係嚇到你真係暈咗，大家都 shock 喎，大佬 犀利啊！ 喂，嗰度衝到人仰馬翻喺前邊，係嘛？最後尾差佬梗係頂住啦，佢出嚟接 啊！ 咁你服啦，係咪？鬼佬嚟嘅啫喎，你真係可以打死佢嘅喎，大佬係咪？一選呢個國仇家恨都得喎，你可以講到咁誇張喎，係咪？ 係啊， 佢真係自己面對喎。 嗯 系嘛？又玩下食蛋挞啦， 大佬 饮下糖水啊！ 咁琴晚就有人咧喺医馆入边咧，有个网友识得话有人喺医馆入边，唔知系做咩嘅职员咧，定系政府嘅人啦。咁就话咧，林郑其实系佢唔肯走，差佬咧就话咧，其实十点几钟咧就已经话可以护送佢走啦，但系佢唔知，但系林郑就唔知点样同差佬有啲激烈嘅争论，然后就 咩咧？你提醒我一个 point 就系咧，150人嘅对话会。使乜揀新醫館啊？去港督府都，即系去禮賓府都得啦。去政府總部冇150人個位咩？我唔係好明喎、啊。 嗯， 我真係唔知喺度搞咩喎、啊。嗱，保安更加容易做，因為嗰個係政府總部嚟噶嘛，嗰、那個係禮賓府嚟噶嘛，咁咪所有人入去嘅時候揾部機跌咯，即係機場嗰啲啊，用乜嘢啊？喂，我完全唔明白點解呢個勞民傷財揀新醫館。新醫館係應該係坐千幾二千人，我哋聽演唱會噶嘛，係咪？我最近都去過啦。 係， 我點解要咁做咧？所以佢係有苦肉計嘅成分，我覺得 係嘛？ 做你哋沙包，亦都有苦肉計，所以配合埋頭先你嗰個講法，佢特登唔走， 好似講到你班有咁暴徒，同埋頭先你有一句講啊，話你如果真係衝入去，好容易衝入去，佢最驚你唔衝。我覺得係你最好衝。嗱，我想同你對話噶，咁你衝到我咁，我點同你對話？咪佢咪嗰度到時大力聲講咯。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可能性，甚至乎佢覺得可行添啊！ 啱啱對話會開始七點嘅時候咧，停車場啲車都未到嘅，冇人攔住嘅。 即係你可以衝入去嘅， 係可以係。 咪咯，特登做， 但係冇人，但係冇人喺度。 空城計啊，係嘛？即係呢樣嘢其實真係好漏屌喎！呢樣嘢真係係嘛？ 佢聰明嘅呢個女人，同埋聰明、古惑、智格， 係啊 ，OK， 係啊， 三樣 簡單啫嘛，大佬 有齊 嘅。唔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即係。有啲問題，我覺得應該問嘅，即係等於啦，佢喺禮拜二嘅時候啦，就對住一個英，即係外媒記者啦，佢英文答啦，佢就話：喂，個運動持續咗成三個月，係嘛，冇死人喎，係嘛，係咪好叻咧，係嘛？喂，呢樣嘢你係咪要揾人屌下佢啊？你點可以話冇死人啊？撲你個街！ 喂，好恐怖呢個講法。 係啊， 因為佢成日想咧攞歐美國家咧。你有冇睇到啲藍絲嘅網頁啊？ 我知 佢啲藍絲嘅網頁咧，好中意 loop 呢個鏡頭出嚟，係嘛？就係話啦，嗱，你睇下嗰啲差佬咧都係好暴力，但係你唔好忘記，第一，你知唔知人哋喺外國，尤其是美國，係可以揸槍嘅咩？ 嗯， 同埋英國咧，我記得阿長毛講嘅，佢話點解佢會判到咁罰咁重咧？就喺英國嘅差佬係唔准帶槍啊！所以佢好難控制你啲示威群眾啊！所以，喂，第一。你面對啲槍手喺美國，咁啊隨時一年咧，好似話死咗並八啊幾九啊個咧係差佬嘅。雖然佢打死好多黑人，亦都係嘛，咁所以大家係互抽嘅。第一個 context 係唔同咗。 嗯， 例如咧英國嗰啲咁樣咧，係冇帶槍嘅，最多係帶住碌棍仔嘅啫，大佬。咁所以佢點解話佢你喐佢嘅時候，佢哋咁暴力？喂，大佬你要睇翻個 context 噶嘛？喂，你香港，喂，對我哋嚟講。未試過咁頻密見防暴警察㗎嘛？揸住個盾牌，揸住碌棍㗎嘛？跟住下下都出嚟彈放題，應該有橡膠子彈。 係。嗱，另外一樣嘢啦，就我要踢爆佢咧，就係其實佢每一講到五大訴求嘅時候咧，佢就係 highlight 其中一個訴求。嗰、那個訴求就係話嗰個撤控嘅訴求。 啊，撤控。 撤控嘅訴求，即係話撤回呢一個咧，叫做係檢控呢啲咁嘅議事嘅訴求。點解咧？嗱，佢呢樣嘢咧，佢就揾 法治啊嘛， 佢就揾法治嚟做擋箭牌。呢個其實佢喺《紐約時報》嘅寫篇文都係咁講噶，係嘛？喂，我哋香港係有法治噶，係法治之區嚟噶，我哋有基本法噶。如果你本身啊，哇，係咁議又話撤控嘅話咧，咁即係仲得了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講到法治嘅話咧，首先法治嘅最重要嘅精神就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差佬喺法律面前平等啊！正如琴日有人问你，喂，如果你要立蒙面反蒙面法系 O K 嘅，如果首先你啲差佬咧，你嗰啲编号嗰啲号码咧，你扫唔扫 number， 你扫唔扫 pass 啊？你连 pass 都唔扫，喂，你连而家你 pass 唔扫之余，你个样都遮 Q 埋，你都要蒙面， 我点投诉你？ 点投诉你啊？你仲话警监会可行？ 唔系佢蛊惑嘅。佢亦都係賤格嘅， 嚇、啊！ 佢一攞呢個 point 叫人哋撤控咧，因為你喺外國咧，啲人未必咁清楚香港嘅政治制度係點啊。第一，喂，你個行政長官千二人選出嚟嘅，跟住你委任嘅律政司司長係建基於你千二人嘅背景嘅，係、咪？喺法律上亦都不受人尊重嘅，唔好話選舉啦，美國有選添啦，嗰啲法官又好，嗰啲司法部嗰啲檢控官嗰啲， 要過國會嘅提名嘅 係，咪咯，喂。但你香港明明是一个的政治决定来的嘛。喂同埋你拖由6月12号拖到今时今日。本来拉四五个的现在拉了1500多人大哥。你怎么搞、 嗯、 喂他蛊惑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被西方或者是外国记者听到喂是的、哦、那我们应该要跟回个机制去做的、哦、那是律政署、 啊、 不偏不倚地去衡量嗰個個案，咁起訴定唔起訴咯？有足夠證據咪起訴咯？ 係。 喂，但係佢就算佢唔起訴，最後結果佢都玩你一兩年 嘅。 係啊。嗱，第一現場打你一鑊，入新屋嶺打一鑊，逼你上庭，嘥你一兩年時間。 嗯。 跟住你乜鬼都做唔到，係嘛？喂，你估個個老細可以俾你走去上法庭嘅，大哥？ 唔係，佢就係要做一個司法折磨啊嘛，係嘛？即係等於即係你。无论用喺曾荫权上面又系咁，无论用喺呢、這个即系雨伞运动嗰班人系咁，即系你见到九折，大佬五年之前嘅事情， 今時今日你先至走去坐監。呢五年嚟，喂你自己本身你好多嘢都唔敢做，係嘛？我揾份工，係嘛？我都唔敢嘅計劃我自己嘅人生旅程。 喂，好在九子裏面啊，也起碼一半以上都係收成期嘅。 係啊， 上曬岸啫，即係陪你坐下監，即係做下呢個議事啊，大佬，係嘛？如果唔係，喂，我就係擔心啲後生真係咁啊。 唔係，仲有一個 廿零三十歲嗰啲咧。点搞啊？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 阿明咯，坐到而家。 琴日仲有个大陆仔啦，系嘛，喺度夸夸其谈，喺度讲呢一个大湾区啊，喺度话，唉，点解讲香港？香港太细啊，我要讲大啲，系嘛？喂，根本上今日嘅主题就系讲香港啊嘛，讲大啲，你呢个真系其实呢个攞正牌离题啊，咁戇鳩。 咪唔好搞咯， 咪系咯， 唔好搞。喂，老实讲。是老共要求搞大灣區的，因為你要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集資的金融的中心的地位嘛， 跟住即係 資訊嘛。 聂德權就以為自己執到寶，俾自己機會喺度發揮，就喺度話大灣區是機遇，機乜春夜雨啊，冚家產。我而家話俾你聽，你 直 係因為一個今次一個抗爭啊，你搞到大灣區是推不下去的，點解啊？因為你而家你搞到我哋香港人咧，翻大陸咧，即係過關咧，你都要查身份，又查手機啊，查呢樣查嗰樣。我有遊行相，我點解我要留低 DNA 數據啊？我點解我要俾你吉血啊？我點解我要喺度寫悔過書啊？香港嘅權利，喂，我喺香港我合法實施啊，基本法27條保障我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點解你一個過關嘅散仔，一個海關嘅官員，可以剝奪我啲自由啊？系嘛？喂，如果呢碗大湾区呢口饭咧，系要用自己个人自由去换翻嚟嘅话咧，喂，讲真，我话俾你听，好多香港人宁愿唔食，包括而家你喺中大读紧中医嗰啲学生，话俾你听，喂，佢而家咪话咯。 不过咧，香港有部分小部分啦，而家吓经历咗呢场运动咧，就好现实嘅。 吓， 你唔食咧，佢就走去食咯。 吓， 不过嗱， 人气我取系嘛？ 话说回头，你个国歌法又好，明日大屿又好，呢啲咧 project 咧就系因为呢个运动咧拖死。但老实讲，喂，如果我系老共嘅话，我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佢系冇单嘢系点嘅？你记唔记得65岁改个退休年龄变咗60？哇啊！三条隧道， 三隧分流 嘅价格， 三隧分流系啊， 又弯啦， 系啊，沙中线咧你又搞衰咗啦，系嘛？ 喂，跟住你呢单送足，无论政治、民生、经济。荃灣嘅， 同埋西九啊， 咁你仲留喺度做乜？ 西九文化區而家無以為繼，唔知搞成點啊！而家係 當年咪即係叫做整咗成嗰個咩國家博物館， 嗰、那個故宮博物館， 故宮博物館嚟落户西九嘅係、啊，然後一地兩檢咯，你當係都係一個佢上任之嚟以嚟嘅功績嚟噶，咁亦都係。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係用喺呢一次嘅呢個反， 所以咧你將一地兩檢同埋反送中呢單嘢連結咧，就睇到林鄭月娥咧喺呢啲阿爺咧好有喜好嘅嘢上面咧，係快刀斬亂麻，快快手手，即係表現佢嗰種所謂好打得嘅神力。不過今次係捉招啦，所以抵死啫，係咪？ 而且輸得好勁啊！你唔好話講緊大灣區輸埋。喂，分分鐘即係世界大戰咁樣喎！你老蕭啱啱講咗話冇機會世界大戰啊嘛，咁大家就覺得而家好有機會啊，係咪？個原因就係因為啱啱嗱，依兩日嘅新聞，你大家都知道嚇、啊，即係香港嘅局勢影響到台灣。好啦，咁為咗即係台灣嘅局面唔好有受香港嘅影響咧，或者唔好失控嘅話咧，即係國台辦或者即係北京嗰邊咧就加強對台灣嘅壓力。咁、外交。就原本已經係掹走咗幾個即係邦交國嘅啦， 美國佬出手咯。 今次就掹走埋嗱，之前咧掹走巴拿馬都算啦，但係今次你掹走所羅門群島， 嗰個係巴拿馬係舊年啦。 係啦，今次你掹走所羅門群島同吉里巴斯兩個太平洋島國，嗱依兩個島國咧，你唔好睇小佢哋，因為咧嗰陣時候，未你睇翻二戰大戰歷史啊，係啊 ，okay. 血全部都係當年後即係美國即係由即係太平洋跳島戰術一路打上去日本本土嘅時候，係所羅門群島同吉里巴斯都係守護太平洋同埋守護澳洲紐西蘭嘅航道嘅美國嘅好重要嘅沿途嘅路線基地嚟嘅係。咁你中國你係去掹佢哋呢兩個外交國咧，其實影響到美國對於太平洋嘅戰略環境嘅 係。冇啊，你好簡單啫嘛，就係呢一個反送中運動，用翻你頭先嗰個 logic 就係點咧？係令到全世界嘅人。是看到共产党的真面目，因为你在西藏新疆都未必看得那么清楚，因为国际传媒不会报在那里的嘛，真的有事的时候可能已经镇压完了，但你在香港一个国际城市的时候你怎样对付我们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所以佢呢下嘢先大鑊。喂，你引到成個歐美世界係對你完全咧係有唔同嘅觀感，連特朗普都轉埋態。 嗯， 喂，跟住我哋話齋台灣，可能蔡英文都輸夠硬啦，以為都係冇料到嘅咯。喂，大佬而家熱訊越高。你想想美國佬加你剛才那兩個什麼島啊， 所羅門群島， 所羅門群島美國佬出手說要確保即是台灣大家不可以賣掉他，屌大佬！ 所以你在美國國會除了即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之外，還有個台灣法 嘛，是啊，我今天都看到啊。還有嗱，我今日再收到個風咧，就話真係好大機會過嘅，好 like 嚟。 喂，咁啊講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不如下一次翻嚟講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